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60集，矮步。沈泽川回屋时，雨还在下，他罩着宽袍，没穿母屐，在通往寝屋的小廊里听见几声闷雷，潮湿的风透过新裁的窗纱扑到他的面颊上，错落有致的雨声把沈泽川久坐的闷气驱散了。小廊侧旁立着烛台，比寝屋亮，沈泽川似乎是想透气，站在那里没有动。影子穿过竹帘落在寝屋的渠书上，橘黄色的烛光晕染着他的轮廓，微侧的井边有一点红艳。四月是田苗生长的季节，如果这场春雨连续不停，端州靠近茶石河的田地就可能被春汛淹掉。沈泽川上个月把端州堤坝的事情吩咐给了孔岭，今日竟然忘记问了，这会儿费神该回来了。沈泽川掀起竹帘，在寝屋内找着被他踢掉的木屐，准备换费胜进来问话。萧迟也早就卸掉了甲，枕着双臂躺在床上犯困，听见动静翻了个身，在兰州捡木屐时拨开垂围露出了头。沈泽川没防备，吓了一跳，木屐都掉了。萧迟也就这么抓着垂围问， 大师的事情是真的？ 沈泽川神情威廉，点了下头。萧迟也看沈泽川点头，悬了一路的心彻底掉沟里去了。他倒回被褥间，摊着手臂，一副快死了的模样。沈泽川撑着床沿瞧萧迟也，试探地说， 专门为这事儿跑回来的。 萧迟也为了找一灯把离北都跑遍了，盯着萧继明给大师写了十几封信，结果面都没见着，人就没了。他沉默良久， 颜和如呢？ 沈泽川照着脖子残忍地比划了一下。萧迟也神色冷峻，又静了会儿，忽然翻过身把脸埋在枕头里，不给沈泽川看。他要是有尾巴，这会儿都该耷拉到地上了。 我们去绝西找大夫。 萧迟也停顿须臾，才接着说， 去都还有太医院。 沈泽川没吭声，冰凉的手盖在萧迟也颈侧，往上摸了摸他的脸颊。萧迟也捉住这只手攥在掌心里，雨把愤怒淋灭了，剩下的是失落和恐慌。他试图缓解情绪，但这感觉太复杂了。 蔡恩， 沈泽川叫他， 天下归隐的杏林高手无数，有几个找几个，只要是大夫。 沈泽川突然抽出手，萧迟也掌心里一空，就想要坐起来，但是沈泽川顶着他的背部把他压了回去。 阿爷。 沈泽川撑着臂少有的强硬，他扶手说， 你听过千秋师父的话，有大事也未必能彻底根除，但是这具身体还没有那么糟。 他放缓声音， 我的药都在按时吃，今年没有生病。 萧迟也扶着他背部紧绷，沈泽川把头磕在萧迟野的后肩，轻声说， 我不会离开你的。 屋外雨声细密，萧迟野胸腔里一片潮湿，沈泽川的侧脸隔着布料贴在萧迟野的纹身上，这里有朵伤疤。 你骗我。 萧迟野同样轻声地回答。萧迟野曾经以为萧芳旭不会离开他，可是分别来得那么仓促，他甚至都没有跟老爹告别。人与人间藏着条界限，跨过去叫死别，那是追赶不上的另一个世界。 你把这条命给了太傅。 萧迟野的声音在昏暗里显得沉闷。 你对他许下杀素仇的誓言，孤身站在世家面前没有任何畏惧。你在曲都要我走， 又在茶州和敦州伤害自己。 这是那两场事故留下的隐患，他们藏在萧迟野的心里，在萧方旭离开后变得无法忍受。萧迟野只要想起来就会后怕，他的恐慌不仅仅来自沈泽川的身体，还来自沈泽川这个人。萧迟野说， 兰州，你狠狠心就能把我留下。 雨滴敲着门沿，像是沈泽川的心绪，他可以对萧迟野坦然地露出沉溺欲望的百种情态，却难以把这份坦然告诉萧迟野。他是这世间最会讲话的人，也是这世间最不会讲话的人。 我曾经把这条命给先生，因为这天下没有我的归宿。阿爷，我第一次站在去都的殿宇前，看到的是此生的门，跨进去，端州就再也不是我的故乡。我知道大哥会消失在梦里，世界没有人原谅我。 沈泽川没有上阵杀敌，也没有摇座高堂，他是面对弯刀的普通人。正因为是普通人，所以六州的哭声夜夜入耳，天坑的血海时时飘出。他跪在天坑的暴雪里，经历了生离死别，一夜间成为了天下的仇敌。他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是他有罪，罪名叫做沈泽川。沈泽川看着骑兵途径端州，40000人都压在他的背上，他因为活着而永远囚禁于此。他的挣扎微不足道，那些痛哭在40000尸体前不堪一击。沈泽川活不下去，他是那场博弈里的蝼蚁，他的痛不过是下棋者咳嗽时呛起的尘埃。当他明白这点时，就失去了活的意义。几木让他活着，可是英雄和奸佞还得相互撕咬。他活着，终有一日仍将沦为棋子，苟喘几年只不过是在等一场轮回。齐慧莲在荒废的昭罪寺里疯癫振臂，他呼喊着太子，可是这世间已经没有太子了，只有延续血统的贵胄才能成为左右天下的首吗？只有生来就高贵的天骄才配拥有搅弄风云的权力吗？那这天底下无数的普通人都是台阶下的枯骨，是任人踩踏，没有痛处，也不会呻吟的蝼蚁。 我们做错了什么？ 齐慧莲悲痛欲绝地喊着这句话。做错了什么？沈泽川曾经提着萧迟野的衣领，在肮脏的巷子里撕开隐忍的伪装，失声质问着这句话。你和我们做错了什么？如果生即是罪，那就是老天爷摁着脑袋让他跪在灰尘里继续当个蝼蚁。但是沈泽川遇见了齐慧莲，他看着太傅癫狂，听着孤鸦哀鸣，他被逼到了绝境。如果拿不出破釜沉舟的气魄，就要沿着老天给的这条路再杀自己一次。 我乃宇宙齐慧莲，我教过太子，我把此生所学全部交于你，好不好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